现在算特别，现在的习惯自己来变现才算特别，现在的习惯自己来变现才算特别。 一个好的音乐人当然是需要天分，但是一定要有平时的沉淀和积累，因为再好的天才也会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对于创作歌手来说，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大牌主打歌听到伍思凯，从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再到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爱的牧羊人。伍思凯的歌始终围绕爱这个字打转，而且向他邀歌的有很多都是女歌手，比如说孙燕姿、刘若英还有梁静茹。大牌主打歌接下来听伍思凯爱的牧羊人。 一个人生寂寞的人，一条长满荆棘的路，天冷风吹得很，我的脸上长满了灰尘。我是一个爱的牧羊人啊，寻找一个爱我的人，就算世界笑我多愚蠢，我也不我不肯睡，我很虔诚，天保佑我遇见幸运的神。脚下一道一道伤痕，我是一个爱的牧羊人啊，寻找一个爱我的人，就算世界笑我多愚蠢，我也不肯乱放肆，我很累我不肯睡，我很虔诚，天保佑我遇见幸运的神。我是一个爱的牧羊人啊，寻找一个爱我的人，就算世界笑我多愚蠢，我也不能乱了方寸，爱情为我招手，往前走吧，去找幸福的人。 1988年在 pub 当中演唱的时候被发掘的伍思凯，走到今天已经又是好几十年。在这当中，他带给了流行歌坛有太多的好作品。接下来我们介绍在大牌主打歌当中听到的是杨乃文。其实每一个好的声音都需要伯乐的赏识，而杨乃文呢，就是因为音乐人李宇环和林伟卓的发掘，让他在音乐生涯上面有了一个全新的转折点。在这个期间，他不仅听了大量的音乐，而且还初次参与了录音演唱。再后来，杨乃文签约到魔岩唱片，成为正式的签约歌手。于是我们就认识了这个在声音的气场里面无比强大的女歌手。星星堆满天， 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差的时候你也真是恨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你说我太需要浪漫你会受不了，我说你太拈花惹草我也快疯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星星堆满天 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雀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升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方炯斌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曾经组织过乐团，后来呢，他开始在马来西亚以及台湾等地区发行专辑，一直到2007年由戴佩妮将他介绍给台湾的知名音乐人陈子鸿，进入到喜欢音乐才开始崭露头角，相对来说这条路对他也走得比较辛苦。而接下来我们就在大牌主打歌当中听到由周杰伦一手支持的音乐组合南拳妈妈，这首歌叫做下雨天。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期待让人越来越沉溺，有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身，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

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早餐们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刚才这首歌是来自一个天马行空的快乐的宅男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卢广仲。据说卢广仲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车祸住院，开始接触到吉他，隔年呢就拿下了淡江大学金勺奖的创作歌谣比赛的创作以及独唱的冠军，再后来又拿下了政大的金选奖创作组冠军以及最佳人气奖。后来呢，我们都知道他在20届台湾金曲奖当中拿到了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作曲人奖，这一路走来似乎因祸得福，塞翁失马。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跟你听到的是王菲《乘客》。星星被隐藏。 非常适合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来收听的一首歌，极具有公路的感觉，乘客。而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跟你听到的是老狼。也许提到老狼，很多人认为他似乎就是高晓松作品的代言人，是高晓松的专属声带。但是后来的老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其实他更多的出现在独立歌手的阵营当中，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充满了异域风情和文学色彩的作品，叫做弄错的车站。 你在弹着吉他，在想念着他，那一年弄错了的车站。月台上的人在想，列车要带我去何方，校对好时间马上就出发。巴吉亚，弄错了的车站，就好像幸福的钟声滴滴答答在响。依旧呀，弄错了的车站，快带我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车窗外掠过的风景，一个忧伤的经历，打个喷嚏你就不见了踪影。孤独自由的旅人啊，亲吻着睡梦中的他，他的眼慢慢就变成了一朵花。索菲亚，弄错了的车站，一不小心你就坠入了他的情网。韩大牙，弄错了的车站，你给了我一个开放的胸膛。滴滴答答，时间忧伤而慌张，在生命摇篮里徜徉。滴滴答答，时间忧伤而欢畅，在生命摇篮里徜徉。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网上睇绘画越难，无眠难忘旧爱，字体沾满色彩。跨过年代，没法子安顿下来，霓虹徐徐目送旧爱，又再被爱点点悲哀，又以秒错分开。床前明月光，为何无月光？唐朝明月诗化了别绪，至今急促生活里，难过的只有随落去。繁华时代追，如何能定居？大概所有爱情，只不过半到一下潮水。市区流进废墟，化作乱水。失去期待，像就此浅薄未来，悠长年华没法承载，有杀掉爱，恋恋花开。上世纪的悲哀，床前明月光，为何无月光？唐朝明月诗化了别绪，至今急促生活里，难过的只有随落去。浮华时代追，如何能定居？大概所有爱情，只不过换到一下潮水。过市区，流进废墟，化作乱水。被细水推翻过去，情侣一一告退，谁冲得去？时间任意力竭不衰，沧海也被困在诗集里。深爱就如落下泛潮水。夕照一过，所爱不后退，红霞淡化开去。床前明月光，为何无月光？唐朝明月诗化了别绪，至今急促生活里，难过的只有随落去。浮华时代追，如何能定居？闹市走过百万人，多少对活过一生情侣，流过市区，流进废墟，化作乱水。甜美似水，烦恼似水，化作年岁。 刚才这首歌是我在近年当中听到的难得好的中国风的作品，也是李克勤自己的作品当中难得的有点中国风味道的作品。这首歌的作曲人是方大同，小调柔和淡淡的 R&B， 旋律是非常悠扬和精致的，再加上极其工整而富有含义的歌词，让这首歌更像一首诗。而李克勤在这首歌的处理上面也摒弃了他的写实的部分，却以细腻的甚至是很多假音的部分进行一个出神入化的处理，让我们不禁感慨，不愧是曾经谭咏麟的接班人。接下来大牌朱大哥，我们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林忆莲《滴汗》。感谢你收听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情多长，有多痛？